小塔塔上守着枯萎的枝桠，没结果的花它只连着沙，风吹散落在天涯。爱不怕太傻，你的一句话我用心牢牢记下。如果有一天你对我的爱只剩下残骸，我依然可以为你死而无憾。就算爱到尽头泪水掩埋，我的心还在，冰雪尘封不了我对你的爱。爱总有伤害，任他们笑我爱总会败，只为绽放的精彩。没结果的花，它只恋着伤，风吹散落在天涯。爱不怕太傻，你的一句话，我用心牢牢记下。如果有一天你对我的爱只剩下残骸，我依然可以为剩下残骸，我依然可以为你死而无憾。就算爱到尽头泪水掩埋，我的心还在，冰雪尘封不了我对你的爱。直到有一天你对我的爱只剩下残骸， 总是逍遥在外。

挥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但谁又能做到？ 前方不远处，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，又何必想哭？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，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！这一段旅途，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。觉悟，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你却将我的冷放逐，我的感情从此麻木，没有结束，不能重复。我曾那么接近幸福，怎么可能就此打住？上天要我孤独，好孤独，谁清楚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。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，行你一致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，抛出我的乐音，放送你的音乐。精英优秀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，

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心碎离开

潮汐我脑袋上的 我在心里默念，绕一圈那些年的舞蹈残喘，你面前始终无法说远。看一看前路弯弯，见一见花落池边，听一听叹语断弦，回一回地阔天远，转一转尘世凡间，只不过一念之间。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，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，终日缠绵。你转身我经过便是人间，如一滴水连你指尖，万般不愿。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，如一缕青烟挥之不去，终日缠绵。你转身我经过便是人间，如一滴水连你指尖，心甘情愿。

下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从2008年创业到今天，是一路创业一路失败到今天，为什么没有沮丧？ 是因为我觉得这种的过程是特别的享受的。 做好我们自己的品质，走了很多的坎坷路啊。 创业之后呢，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技术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产品，解决人们的这种需求的痛点，让人的生活，让家庭生活有更高的幸福感。 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。